窗摸索已惊觉，关心还是会不由自主被支配。聪明的你也知道，投入过所以防备，我们自私忽略，谁没受过伤犯过罪。说起来岁月泛热情节，沉住其中能长大一点，爱恨的善变和你的不勇敢才真的让我好累。我要的只是坦白，怎么越诉求越难猜，我要的不过是你的现在，没有人拆未来。现在说开，无言以对也算交代，反正再残忍我也没时间讨厌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爱是一种需要，一种缺乏，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。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，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，爱或被爱其实都是一种喜悦。 在朋友那儿听说真心的你曾回来过，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。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？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依然深爱着。在朋友那儿听说真心的你曾找过我，